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52面，752面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从人王经这里看起，又人王经略，自性清净，明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智智，由上至经文可见，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法门之人，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，广修众善，忆佛念佛，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披，故今时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一段的经义很深、很广、很重要啊。人王经上说得好，自性清净就是本觉性。佛家讲本觉，我们老祖宗讲本善，讲本性本善。清净心现前了，本善就出来了。换一句话是，本善它本来就善，为什么现在不善呢？这是我们要非常认真去体会。本善是真心的，是本性的。佛家讲自性的。本善并没有失掉，只是现在有了障碍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染污。染污心就不清净的。像一盆水一样混浊了。里面有尘沙混浊了。不但染污，它也静不下来，它是动的。如果我们让它不动，让它静下来，时间久了，这些染污就沉淀下去了，水呢又恢复清净了。这个沉淀下去，就是佛家所讲的浮烦恼没断。你看尘沙还在里头，只是不动了。虽有尘沙，它也不障碍了。水的清净光明呢，它不障碍了。这就是佛门为什么重视修定。所以定能伏烦恼，不能断烦恼。定久了就开智慧，就大彻大悟。智慧开了之后， 智慧一照烦恼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就这一盆水里面尘沙都没有了，干干净净。为什么呢？照见无蕴皆空，无蕴就是染污，色受想行识染污啊。啊，色是什么？物质环境。受想行识是精神环境。啊，那我们想欲望从哪来的？欲望就是无蕴勾引出来的。种子确实是自性里面的见闻觉知，不是别的。因为有这个烦恼在诱惑，在勾引，把见闻觉，把这个什么见闻觉知啊，变成了受想行识，啊，变成了精神上的烦恼，啊，有精神上的烦恼呢，就又变现出物质上的烦恼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，这才叫事实真相啊，啊，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了。修行真正的枢纽就是定，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呢？就是定啊！你定功的前身关系你伏烦恼的力量啊，这个能量以及自信智慧的能往外透多少，都决定在定功。定功越深的人，智慧就越大，烦恼就越轻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定是什么？一心就是定啊。啊，再加上两个字，一心专注就是禅定。啊，净土宗用的法门叫我们一心专注在佛号上。阿弥陀佛。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，一心专注在佛号上，就是世尊在大集经上讲的无上深妙禅，念阿弥陀佛了，是无上深妙禅，他在修禅呢，一心专注在这一佛号，能够大彻大悟，能够明心见性啊，能够见心成佛这就是祝福一切智智啊，一切种子啊，一切种子是从清净心里头得到的。清净心是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得到的。我们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可靠，这个方法自己决定可以得到。为什么不求人？那自己用功又得福利加持，那真的能得到，而且很快能得到。其实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 不是没有关系啊。下面说了，由上经文可见啊，《人王经》《大日经》《制度论》啊，《法华经》，从这些经论上你能够见到，今天能听到这个法门，能相信这个法门啊，微妙净土法门的人呐、啊，借由过去僧众，通通都是，没有一个不是啊。过去僧众啊，以诚供养祝福。过去决定不止一生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五世都太少了，你累积的善根福德不够。二是什么呢？经上讲的好啊，过去无量世啊，累积的善根福德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遇到啊，啊，才有机会听到啊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啊，供养诸佛，这是多大的福报？跟佛见一面的福报都不得了。不但是见一面，没见面听到名号啊，经上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佛的种子就种在你阿赖耶里头了，永远不会坏，叫金刚种子啊，日眠它就会起现行啊，就是它就能起作用。啊，又何况听到这个法门，你就能够相信，你就能够理解。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差不多都是根性熟的人呐、啊。啊，经教常讲啊，根熟众生，为什么他这一生会成就？啊，这一生能见阿弥陀佛，这一生就能证无上菩提。啊，得佛加持，所以经师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广大法门是净土法门，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此净土法门广施万法，普受众类，故名广大。这些我们都要懂得，要真正深入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心才能专一啊，不要今天听人说这个法门好，明天听人说那个法门好，你心就动摇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是过去所修的善根不足，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一生呢，你对于法门的选择犹豫不定，你这一生势必又空过了。啊，这非常有可能的。啊，你对这个法门认识清楚了，你就一门深入，再不改了。啊，决定成就啊！啊，记住，成就的秘诀就是一心专注。啊，一心不能专注，这一生就肯定不会成就。啊，还要到来生后世， 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净土法门，广摄万法，就是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。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都在里头。普受众类，上面从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通通得度。啊，只要你能够遇到，你能够相信，啊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，也就是通通的往生。通通能见阿弥陀佛，所以叫广大了。于此法门，这后面劝我们了，若能信，首先是能信，再能受，受是接受。什么叫接受？依教奉行叫接受啊，受了之后真干了，啊，要把这一部经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这一部经上的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，啊，我们真干了，当知一切之知。啊，就是一切种子皆是得福之。你真得福之了，如是了之，自心本来清净，六祖慧能过去给我们表演了这一招。啊，他坚信头一句话就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不是讲别人，讲我们自己。他的心性跟我的心性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我们没有证得，他证得。啊，也就证明了老祖宗讲的话没错，本心本善。啊，老祖宗教导我们怎么修行，止于至善。啊，讲的多好，他统统用在生活上，你看。明德亲民至于至善，用上了，明德是自己开悟了。开悟怎么样呢？开悟要教化一切众生，亲民是教众生啊，就是普度众生啊。啊，四弘誓愿里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怎么度法？你得亲近他，你不亲近他怎么度他？自他都做到圆满，就是止于至善。古时候老祖宗啊，不得了啊，大圣人啊，我们现在人对古人瞧不起，不相信古人，怀疑用古人的那些东西用在我们社会行吗？那我们不是退回去了吗？世界永远在进步，我们这回去了。这一种知见，这一种言论，它有没有过时啊？ 古人这套东西在那个时候好，天下太平，用在今天也好，还是天下太平。为什么？是不是真理啊？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啊，你违背它，你肯定有灾难。你依照它去做，不是依照它做，是依照自己的性德了。啊，古人他好在哪里？他明心见性了。我们没有啊。啊，今天社会是进步了，向哪个方向进步啊？向乱世进步，一年比一年乱。你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吗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月比一个月乱，不是一年一年的。啊，我们从今年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啊，这是同学们给我这一份资料，这是七月的，啊，今天九月，大概八月这一年前就会送来了。新闻标题，关于灾难的信息，啊，三月份82起，四月份有59起，五月份有67起，六月份有155起，七月份有176，八月份超过200。这个现象是什么？一个月比一个月乱呐，真可怕。啊，月月频率月月上升，这怎么得了？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看不到的？啊，所以我们要肯定，我们不如老人，比不上祖宗，比不上佛菩萨。为什么？他们明心见性，他们心是清净的，我们心是染污的。不说别的，单说这一点，他们的心是定的，我们的心是动的，浮动的，心浮气躁。啊，他们有智慧，我们今天有知识，知识比不上智慧。啊，他们的学术是圆满的，我们今天学术是偏在一边，啊，偏在物质这边。啊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很少，自然现象更没有。啊，古人是平衡的，所以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听老人言呢，吃亏在眼前。”我们把那个“老”字换一个，“不听古人言，不信啊，不信古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古人不会害你，为什么呢？跟你没有利害关系。啊，今人人与人之间有利害关系，古人没有利害关系。啊，所以他不会跟你说假话，不会骗你，不会害你。 留下来这么多珍贵的典籍啊，还怀疑他，批评他，轻视他，瞧不起他，那灾难呢，自己必须得承担了。啊，我们很幸运，啊，对古圣先贤的教诲能相信，能理解，能尊重，啊，能用沉静心来学习，啊，这才得到一点好处。我们得到的好处比不上古人，那什么原因？我们的沉静心不足。所以比不上古人。啊，古人确实万分沉静。我们今天充其量百分沉静吧。百跟万不能比啊。啊，所以古人得利益是圆满的，我们这些得利益是少分。啊，少分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了，很欢喜了。所以若能信受奉行，当得一切知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如实了之，这是彻悟，彻底明白了，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自信本来清净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或大欢喜，光为他说常要修行。以上经文借取唐译啊，这五句是无量寿经唐本唐译本，盖为若人，这是假设这个人能于尽宗妙法得广大圣解，了达尽宗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信佛不二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通达了，啊，对于净土法门，对于无量寿经，那么由此我们可知，如果我们对于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心佛不二，还不能了解的话，那经上讲的这些殊胜利益就做不到了。啊，幕后这两句，广为他说，这是利他；常要修行是自利。啊，这个药是欢喜。啊，这自利的他做不到啊。这两句话是经中的核心的。啊，是心是佛，就是我们当前一念这个心。 这个心就是佛。现在的一念心当中念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实心作佛。心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我是从这个地方把净业三福第三福那一句搞清楚。我记得是好几年的事情，这个问题在解决。啊，第三福说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，我就是这一句话搞清楚。因为第三福是菩萨，不是普通人，他身心因果摆在第一，摆在第二，我都不怀疑，我很容易接受。是我们普通凡人都相信因果报应，难道菩萨不相信吗？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啊！啊，三福第一条是人天，第二条是小乘，第三条是菩萨。为什么菩萨还特别讲身心因果？啊，搞了好几年之后，就是这两句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哦，菩萨不知道这个因果。所以他就有障碍，他成不了佛。啊，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？念阿弥陀佛是因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是果。身心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！啊，是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我们都知道啊。啊，这个很浅显呐、啊。但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真的。很多菩萨不知道啊，这是净宗的妙法。无比的殊胜啊，我们真的理解了，明了了，通达了，你决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肯定一切万缘统统放下，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什么都不要了啊！念佛即佛之原旨，原是圆满，只是宗旨啊。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经上讲的诸佛如来的圆满宗旨。那就本经来讲呢，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圆满宗旨。你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这必能欢喜信受，必定一点怀疑都没有，那语气都肯定啊。那你还不能欢喜信受，换句话你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怎么办呢？听经，那读经，只有用读经听教，慢慢就明白了。明白之后，自自然然欢喜信受，常要修行啊！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放下万缘了，一心专念了。为什么？清楚明白了啊！一根都拔掉了。啊，佛一词光劝他人，你劝别人，人家相信啊。 啊，为什么相信？你做出样子来给他看，大家看了吗？啊，广劝他人，底下一段说，广为他说，下面又说，为他演说。这不但是说，还得要演。演是什么？表演。做出来给人看叫做演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我们做给别人看。啊，这叫演。然后我讲他就会听。啊，我只会讲做不到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啊，你说素食好，你光劝人素食，你不相信啊。我们吃素食吃了几十年，越吃身体越健康，才相信了。啊，你不做出来给人看呢，也不相信。所以言重要。啊，把言放在前面，说放在后头。先言后说。啊，为他言说，本品莫远，专心信受，持诵说行。是，借普劝言说，弘扬本经于净土法门。啊，世尊，慈悲到极处啊，普遍劝导我们大家啊，要演说。把演说两个字做到了，就是护持正法，就是正法救助啊。前面我们读过的人王经里都说的，说得好，有教有行有正果的，那叫正法；有教有行没有正果的，想法；有教没有行没有正果的，叫末法。如果连教都没有了，法就灭了。啊，教什么？教是讲经啊，讲经的没有了，法就灭了。啊，那么讲经的人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做到。啊，那什么呢？相法在我这里。我到最后，临命终时，确确实实往生西方净土，表演大给大家看。那叫正法住在自己，往生是正果啊！啊，依教修行这桩事情，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。那我们自己都真干不干，那就是破坏正法。啊，为佛弟子破佛正法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情？那是魔子魔孙，魔王波旬 派他到佛教里面来，剃度出家，披上袈裟，破坏佛法。啊，怎么破呢？不熟，不行，没有过正，这就把正法毁灭掉了。啊，不奢不行，相法毁灭掉了。啊，排斥经教，毁谤经教，那就是灭佛正法。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清楚，要明了啊。啊，所以世尊在流通分这六品经里头，一再的殷勤劝导啊，希望我们护持正法，护持正法一定要依教奉行啊！不能依教奉行的时候，你到这个地方来是灭佛法的啊！灭佛法自己一定要晓得，果报在无间地狱。今者呢，正是流通分，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啊。佛法不是自受用的，佛法绝对不是专供养个人的，佛法流的越广，功德越大。流传时间越长，你的福报越大。啊，我们要修集大福德，这是无比殊胜的机缘。问题你要认识，你不认识，你看你真是很有福报，遇到了，遇到你把它当面错过了，这不能怪人呐，怪你自己啊。多少人想修集大福德，没有这个机会啊，这个机会你遇到了，当面错过，机会一错过，再想找回来非常不容易啊！就古人常说，机不可失啊！啊，机会也不能失掉啊！要有真实智慧认识它，把它抓紧啊，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慧。如愿力红尘品，这是前面29品啊，里面有四句经文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啊，我们自己学了，学了要做，要教人啊，一个人也教，两个人也教，多数人也教，欢喜教授啊，教是教导他，授是给他啊，把这个道理教给他，方法教给他 转向度脱，他在教他的有缘人，世世代代传下去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那我们自己没开悟，没有天眼，我们也不认识哪个人可以传，哪个人不可以传，那就用平等心。只要见面，只要谈得上话，就交给他。陌生人或者阿弥陀佛，这阿弥陀佛一句交给他了，就传给他了。他听见了，不管他愿不愿意听，阿赖耶识的种子种上了，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，我们得用这个方法了。大门贴上南无阿弥陀佛，从这里经过的人全都看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为人演说，这就是转向度脱。都在生活当中啊，善巧方便。二十九品里面所讲的。如是辗转，不可复习。我们流通，劝大家辗转流通。随念法，果报不好啊！念法的果报都在地狱。地狱出来之后，生生世世愚痴，因为他念法所感的果报是愚痴，因为他障碍佛法，所以他很长很长的时间遇不到佛法。纵然遇到了，他不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业障，他这个业障没消掉，就产生障碍。遇到了半信半疑。故知要为人说，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缘海，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呐。怎样培养一个喜欢给人说？喜欢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。因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这一条路是一切众生得度的捷径呢。 这条路容易啊，简单容易，稳当快速，而且成就无比殊胜啊，升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太殊胜了。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了才知恩呢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啊，让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无有出期。啊，这一下知道阿弥陀佛就能出来了。怎样报阿弥陀佛的恩？多带一些人去，这叫报恩。啊，你带去的人越多越好啊！啊，只有这样子真的能报佛恩呐、啊，因为佛的本愿是普度一切众生。阿弥陀佛，无量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戒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，这是弥陀的本愿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得到好处了，要把这个利益普遍告诉大家，啊，让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啊，真心真愿求生净土，啊，满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叫真正报佛恩。是妙法流通，正如如来本愿呢。是故，《法华经》法师品曰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遇《法华经》，乃至一句受持、读诵。”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，世人一切世间所应展奉啊，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，当知此人是大菩萨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段经文讲得好啊，若假设，意思是假设，善男子、善女人遇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》是一乘圆教，本经也是一乘圆教啊，乃至一句经文，你能受持，能够接受。依教奉行，保持不失啊，天天读诵，为别人解说啊，书写这是流通。古时候没有印刷，所以经典流通啊，都靠手抄啊。现在不用了。现在印诵啊，啊，大量的来翻译，啊，普遍的去赠送，啊，种种供养经卷，种种，在从前呢，想的方法不多啊，以前呢刻在石头上。 流传后世，怕经典丧失了。现在地球上地震太多了，石头上一个地震也就毁掉了。啊，所以现代的时候种种就多了，利用无线电，利用电视传播，利用网络传播，利用光碟传播，啊，再大量印成文字，啊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啊，如果这部书印上几十万册、几百万册，流通到全世界，绝对不会丧失。灾难再大，也会留几处下来。啊，还有人要想把大藏经刻成石头藏在山洞里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的用心很好，效果不一定能收到。啊，我们看看很多预言讲的灾难，山崩地陷，哪有安全地方？没有啊。那如何保存呢？大量繁衍啊，整个世界各个地方你都去送啊，大都市送，小乡村也送，普遍都送。哎，灾难之后一定还有会留下一些，只有这个方法好啊。这供养经卷呢，是人一切世间所应展覆，这是说什么？这个人福报大了，他所修的这个大福报啊，是一切世间都会供养他啊。展是对他尊敬，展良奉是对他奉承，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。啊，我们怎样供养诸佛如来，也就对他供养。为什么？他把正法保留下来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乘传正法，流通正法，这个功德跟佛相同啊，或者我们说福德啊，功德不敢讲，福德跟佛相同啊。当知是人是大菩萨，成就无上菩提啊。至于功德跟福德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用心。如果这个人做这些事情是清净心，他是功德；如果是我做这么大的福报，将来我的福报很大，那就是福德，就不是功德。一念之间呢，换一句话说，有我就是福德，无我就是功德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所做的全是功德。又曰，这还是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灭度后啊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佛灭度以后，能切为一人，你只为一个人， 说法华经，说多少啊？乃至说一句，当知世人是如来实啊，如来所牵的，行如来死，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数？这一个人，你也是遇到了一个人，你为一个人数啊，你就是如来使者，你就是如来派遣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也就是如来的化身，因为你做的是如来事。这一句特别特别要注意到，如来事就是为人演说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肯为人演说，就是不办如来事啊，何况于大众当中广为人说，这个功德有多大？又曰，当知如来灭后，岂能书持？就是书写，就是流通法宝。因为古时候经书一定要书写啊，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，如来在以啊，在为以一佛之，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，世人如大信力及志愿的诸善根的，当知世人呢与如来共续啊，在为如来手摸其头，这还得了吗？这是多大的福分啊。我们对这些经文，第一个要相信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不欺骗人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所谓如有如语，就是如事实真相一样的，不多说一句，也不是也不少说一句。如来灭后到今年3080年，您这个38年。啊，灭后这么久了，我们现在能印经、能读经啊，能供养经书，这个经书怎么供养呢？依教奉行就是供养啊，不是把它供养在经橱里头锁起来，那不是的，那是完全错误啊！经书要打开经橱，供养大众啊，什么人来看都欢喜。啊，不能把它锁在那里，当做一种装饰品呢，那就有罪了。那将来国报等于吃国报，错了啊！为他人说之啊，一定要为别人说。我知道一句就说一句，知道两句就说两句啊， 欢喜为人演说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。帮助别人脱离三界六道啊，脱离苦海，往生极乐清净弥陀，要有这样的心愿呢、啊。啊，特别是对自己的冤亲债主。啊，他来害我，我要帮助他成佛，这是对的。他害我，我也害他，错了。那这个念头以后就是六道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错了，佛不是这样教我们的。大乘经上讲得很好啊，六祖坛经上也说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世间人为什么会造罪孽，会有那么多过失？他是没有人教他，这就很可怜了。一生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没有遇到好人教他，他学坏了，那是习性，不是本性啊！一定要记住，一切众生本性本善，阿鼻地狱众生本性还是本善，毒蛇猛兽他的本性也是本善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慈悲心才能够生得起来，怜悯心也生起来了，对于一切造作不善的要生怜悯心看他啊，佛菩萨原谅他，我们当然原谅他，可是麻烦在因果不会原谅啊。那么看到他现前将来受因果报应，我们的怜悯心就生起来了啊，要想方设法去帮助他啊，去超度他，希望他受苦受难的时间缩短减轻啊，早生善道，遇佛闻法啊，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一切众生。能如是行，那就像这个经上所说的，如来则为以一佛之啊，如来穿的衣盖在你身上，对你的护念呢，对你的加持啊，啊，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，不但阿弥陀佛护念你，设方一切诸佛都护念你，世人有大信力，这真有大信力。 他姓什么？他信诸佛如来的教诲，他信无量寿经，他能够理解佛陀教诲，依教奉行，所以他有大限力，又有志愿力，跟阿弥陀佛志同愿同，啊，助善根力，他有善巧方便，把如来的善根跟自己的善根呢结合在一起，你就占了大光了，接通了啊！从自己善根引发如来善根，这个力量多大？下面这比喻说，当知世人与如来共续啊，这为如来受摩其头，这是摩顶，由上可证，言说法华，功德无量啊。那我们这部经呢，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，华严奥藏。那么佛说法华就是跟说这部经没有两样，如弥陀要解约，当来经法灭尽，独留此经即本经，文件独留此经品是下一品啊，底下一品我们已经念到了，注释本念，广度寒食，阿切陀要，万病总治，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，华严奥藏，法华密髓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恨之事难，皆不出于此。那么换句话，这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偶一大师说的无量寿经上佛说的，学这一部经，确确实实就讲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经教、无量法门、无量的行法，通通都回归在这一部经中，这还得了吗？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即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无量寿经，啊，我们学习这一部经就是学习一切经，学习这一个法门就是专念阿弥陀佛的法门，就学了无量无边法门， 啊，因为无量无边法门通通归这一个法门。啊，华严跟法华代表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。啊，一切诸佛，这是他方世界。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的诸佛，诸佛的星耀啊，无量寿经啊，菩萨万恨之思难啊，都在这部经里头。故知言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言说一切经，任何一部经，没有这部经圆满呢，没有这部经平等广释。底下还有一句是，一别为诸佛之所护念。啊，我们有灾难，希求佛菩萨保佑。这一部经就是一切诸佛都来了，一切菩萨也都到了。啊，你家里头供养这部经，常常读诵这部经，依教奉行，你就得圆圆满满诸佛护念了，再消佛来。下面说常要修行啊，要是喜欢爱好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，论说啊，论啊，欲，这几个是欲。说法者，因心口一如，言行一致，自不修习，何能劝人修习？啊，这是如来为我们开示啊，这个欲就是开示啊。对说法的人说，为一个人说法，为两个人说法，为众多人说法，都一样，一定要言行一致。啊，自己不修，就不能够劝别人，人就不相信你。啊，我自己真干了，别人就跟着干。下面佛劝呢，普修断疑生信，若于说法利人，则自身的熟虚断尽心息。先是纤维很小很细，也就是说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，这不容易。啊，怎样断疑生信，把疑惑通通断尽？那必须把这部教要学通。啊，这个经典真正通达明了，我相信你的疑惑没有了，你真能放得下了。还有一丝毫放不下，换一句话说， 你还有一丝毫疑惑没断掉啊，真断掉的时候，从你的行持当中可以能看得出来。这是说法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所体会到的意思是说法人第一个条件。那么这个说法的人像前面所说的，他是住在哪一法里头啊？人王经上说的，他住正法。为什么呢？能说能行，将来决定生净土是能证。那是正法时候啊。住正法的人在末法讲经或者在灭法的时候讲经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经曰：凡求是法，皆获善利。啊，是法就是净土法门，念佛往生的法门。你求这个法，都能够获得真实利益，这善利。为什么呢？都能够往生净土，故应安住无疑。你要把心安住在无量寿上，安住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佛号上，决定没有怀疑啊，老老实实念下去，持念持是不间断，不失念啊，不会忘掉，不会失念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老实持念。无生疑惑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是为诸善之本啊，当奉为纲宗啊，安住如是法中。这话说得好啊！啊，念佛人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众生业障很重，造的罪孽很深。啊，现在纵然发大慈悲心，度不了他，他不接受。那怎么样呢？马上觉悟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先求自度。我到极乐世界自己成就了，这个地方大家大概也回头了啊，苦难受多了回头了再来，这是好办法了啊！不接受勉强要他接受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先成就自己，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应当修习，思无一致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停止。这意思是勇猛精进，啊，该一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忏悔，一切罪根皆忏悔啊。罪根是什么？罪根就是怀疑，就是忧郁不决。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今天师父，无论是在经教，无论是念佛，功夫都不得力。不得力的原因是不是一根？越想越有道理，一根没断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处处都是障碍。啊，功夫不得力了。这欲断一根，应知方便。要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一根断掉？疑惑不断，只因慧心不朗，智慧没开呀、啊。所以一根不断了，有定都不行。刚才我举的比喻，啊，我们用小的比喻来说，一杯水，啊，里面有染污，有沉淀。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地方，放个一个小时，水干净了，沉淀下去了，水干净了，可以喝了。可是一根没出，沉淀东西一根，啊，这个水再经过晃动，它又起来了。啊，必须把里面肮脏东西把它除尽。啊，清水再倒去的时候啊，就不会有一点染污都没有了。啊，那慧心为什么不狼呢？只因三垢刚盛，这个三垢是贪嗔痴啊。现在还得加两个，五够啊！贪嗔痴慢疑，有傲慢，有怀疑，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啊，这五样东西只要有，智慧不能显现。这一步一步慢慢的把我们的病根找出来了。现在怎样把病根除掉？下面这段文提供的方法，居安乐集，念佛三昧， 能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贪嗔痴一切助长。我们相不相信？要相信。我们念佛念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贪嗔痴除不掉？不但除不掉，好像还年龄在增长。我们只有念佛，没有三昧呀。他这里说念佛三昧能除啊，不是说念佛能除啊。我们只有念佛，从来没有得到过三昧。这是什么？念佛的功夫不得力。念佛功夫得力了就没有了。啊，三昧是什么？三昧是禅定。我们念佛就从来没有把心定在佛号上。看，念佛的时候，心里还胡思乱想。啊，还有很多东西夹杂进去，这就不干净了。就像刚才讲，这一杯水里头啊，混浊啊，心老是在动，这些脏东西它永远没有沉淀下去，它都漂浮在上面，功夫不得了。要真正功夫得力，念佛的时候放下外缘啊，印祖教给我们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管不管用啊？照样不管用。那他管用，我为什么不管用啊？他把明文理扬无欲日尘都放下了，他管用啊，我没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他能念几个小时，每一句佛号是第几声，清清楚楚。我们念不到十句就乱了。原因都要知道，不知道你怎么改进啊？知道之后才晓得，哎呦，原因里头还有原因，越找越深，找到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，这个东西要把它断掉啊，它才是最根呢。这个罪根不拔除，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势必要把这个罪根拔除啊，那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单是世间法，佛法也不例外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对佛法没有贪嗔痴，对世间法更没有贪嗔痴啊。弘法利生是报恩，不是贪图，哎呦，我要修多大功德，修多大福报，不是的，你还有贪心在里头。贪心去修，是人天福报，不是功德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 啊，有许多人看到经典，哦，这是修大福报，赶快去做去。没错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福报享尽了，业障现前了，还要堕落。哪一个享福报的人不造业？所以福报享完就上三途去了，这不是办法了啊！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釜底抽薪啊，不再用贪嗔痴慢疑了，修一切法，那叫功德，那真是功德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里头没不夹杂贪嗔痴慢疑，没有这个东西，这叫真实功德。真实功德也是个假名啊，真实功德在哪里找不到？哎，看它真有作用啊？什么作用呢？你看看阿弥陀佛。真实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我们的真实功德同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也是自己一分功德在里头啊，好像他是公司老板呢，我也加入股东进去了，有我一份啊，我这一声佛号就是一个股东，两声佛号就加了两股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哎，所以是他的也是我自己的，自他不二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才欢喜持诵啊，你不懂这个道理，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啊。原来念阿弥陀佛是去加股东的，这个就会欢喜心就升起来了啊！所以念佛三昧，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，功夫成片也是念佛三昧，功夫成片是最浅的，但是决定能往生了，有把握往生啊，四一心不乱生方便土，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土，功夫成片呢生凡圣同居土，所以功夫成片也是最低的一心不乱啊，这才能真正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碍啊，功夫成片把它扶住，一心不乱是断掉了啊，离一心是彻底断掉了，苟取名声啊，这烦恼离开了，智慧就生起来了，则无疑智矣，真正叫断疑生心啊！所以断疑生心的功夫是要老实念佛才能断疑生心啊，才能有把握往生，如是则不多于诸天而成啊，因为你修福啊，念佛是修福啊，修福将来决定是天道，天福享尽了又要堕落啊，二乘是声闻缘觉在大乘法里面讲，这都不是好的去处啊，谢曼苦遍地一尘 编的仪程还算不错，总算是到了极乐世界的边缘了啊，决定可以到极乐世界啊，只是耽误一点时间，谢曼国不行，谢曼国的佛相近了会堕落说，如是等等呢，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，牢狱是比喻这个牢狱是什么呢？诸天享天福啊，享完了堕落，二乘不能见性，谢曼国又退转啊，所以边地一乘还真不错。珍宝玉比中之路，牢狱呢比喻未得就近解脱而不自在也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下文又安乐极乐，前面说这么多比喻这才言归正传，称名一耳，就像前面比喻一样，但能专制相续不断，定生佛性啊。安乐集这一句好，只要我们专道相续不断，你就决定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这里的关键的字就是专制，要专道相续不断，不容易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的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才叫专制。啊，早年台中李老师教导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，教我们换心啊，我们的心很杂很乱啊，这些杂乱通通要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无论你是念或者是不念，你心里头决定有佛，叫心中有佛啊。念头不起则已，起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才叫心中有佛啊。你起个念不是阿弥陀佛，你心里头没有佛啊，起心动念皆是阿弥陀佛，不念佛也往生。为什么？他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他的心，他怎么不往生啊？这是真正的相续不断。这个功夫真实啊，这个功夫不是假的。今劝后代学者 若许会其二谛，但知念念不可得，即是智慧门。二谛是真谛跟素谛，真谛是与性德相应的，俗谛是与性德相违背的。觉悟的人见到真谛，迷惑的人只见到俗谛。啊，宿地是六道轮回，真谛的是诸佛十报土。啊，下面这一句话重要，但知你真正知道了，念念不可得。这就是智慧。什么是念念不可得呢？弥勒菩萨讲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不可得。32亿8000年是什么呢？凡所有相。那不可得呢，叫皆是虚妄。不但世间法如是，出世间法也如是。西方极乐世界除了长极光净土，其他的三土都是念念不可得。为什么长极光例外呢？长极光没有念，所以长极光是真的永恒的，它不生不灭，它没念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有念跟无念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念头太微细了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说到，什么样的人才知道这个念头？啊，发现到这个念头了。佛说，八地菩萨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七地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念头。啊，我们凡夫哪里会知道呢？啊，这所有的现象从哪来的？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波动的现象，就是一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呢？1600兆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我们看电影，啊，以前电影呢是这个幻灯片，啊，这个胶卷幻灯片，啊，一秒钟在放映机多少张？24张，24/1秒 已经把我们欺骗了。我们看到荧幕上好像是真的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实际的状况，一秒钟多少兆呢？1600兆啊，单位是兆，一秒钟，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？啊，谁看见的？八地以上，哦，看见人不少啊。八地菩萨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五个阶层，他们都看到。啊，大乘佛法里头一共是52个阶层，最上面5个阶层通通见到。这不是骗人的。他们为什么见到？他们的功夫到家了，定功到家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这一句话是说什么？是自信本定，自信从来没动过。我们如何能到这个境界呢？我用两句话说明这个事实，叫不起心不动念。真听懂了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他会点头。啊，但是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好难懂。为什么？我们起心动念太粗了。念头太粗了，这是太微细的念头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啊，如果真不起心不动念呢，这个世界东西就没有了，这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。啊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只要它还有，那换句话讲，它还是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像那个电影的影片断掉了，荧幕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叫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只要画面在，就起心动念；画面不在了，就不起心不动。啊，所以画面总是在。啊，什么时候画面不在呢？常寂光就不在了。所以你一不在就入常寂光了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。所以但知念念不可得是智慧门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实智慧。啊，底下一句，而能细念相续不断的，这是功德门。你看功德跟智慧差别就在此地。念佛相续不断是功德，知道吗？一念，只有这一念，不能有第二个念头。念佛里头还夹杂着杂念在里头，把你的功德破坏了。啊，那个念佛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好处，那叫福德门。念佛有福报，没有功德。啊，念佛里头不夹杂妄念是功德，夹杂妄念是福德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都有好处。啊，功德可以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，福德呢？不能往生，能够帮助你的人天福报，这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！所以念佛决定有好处 啊，这是真实不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